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那次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气势恢宏，阵容强大，国庆献礼重温感动，建国大业开国大典，光影世界的历史巨献。今晚我们说电影国庆特别节目爱国篇。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神州大地繁华似锦。在这个伟大的节日里，我们祝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同时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意为大家奉献上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们分为了爱国篇和票房篇。爱国篇我们将用3天的时间为大家奉献上建国大业和开国大典两部影片，而票房篇则为大家展播截至到2018年10月之前位居前列的中国电影票房卖座影片。那么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的爱国影片建国大业的精彩剧情。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那一年曾经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国庆献礼电影，其中最受关注的就要数建国大业了。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中影集团公司出品发行的电影建国大业，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60周年的献礼作品。09年的9月16号首映，这是云集华语影坛100余位明星零片酬客串的史诗巨片。当年以4.3亿元票房的成绩刷新了当时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影片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由特型演员唐国强和刘进扮演，而张国立和许晴则分别饰演了蒋介石和宋庆龄。建国大业是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作为时代背景，用客观的视角和细腻的情节全面地再现了那一段峥嵘岁月。在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之后，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应邀飞到重庆，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和谈。庆功酒会之后，他们一起接受了记者的访问，这位中央日报的记者由孙红雷扮演。 蒋主席，蒋主席好。毛先生好，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我注意到今天两位都穿了中山装， 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样的着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中山装是民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着装，中正身为国府主席，今天是代表政府迎候毛先生莅临陪都，自然要穿中山装以显庄重。 谢谢蒋主席。 毛先生，你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原因很简单，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国共两党继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钵，同宗同源，存续相依。中山先生的传人都穿中山装，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毛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毛先生，对不起。鄙人今天看到你们二位站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激动和兴奋。我就是还想再问毛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您认为关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国共两党能够找到共同点吗？或者达成共识？ 只要找，共同点总会有的。刚才这位记者先生不是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吗？说得好。 蒋介石无法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思想，就会之前仍然在积极部署内战的准备工作。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却在为实现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目标不断的奔波。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请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一起商讨国事。 表老有什么意见就请直说。 我们共产党一向是有话摆在桌面上讲的， 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也会尊重民盟和其他朋友的意见 啊。张表老，哎呦， 既然是朋友，老夫也就实话实说。民主联合政府是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蒋先生和毛先生能够坐在一起谈，这确实是难能可贵哦。 既然是谈判，就需要让步和妥协，只有这样才可能换来和平。 毛主席能够亲自来重庆，这本身就代表了我党的诚意啊。 这地盘和军队都是细枝末节，与其在拥有多少地盘和军队上斤斤计较，我们何不和党派联合起来呢？ 就在此刻，国民党的军队正频繁调动四面出击，对我党在各地建立的民主政权实施战略包围和试探性进攻啊。蒋先生视八路军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啊。说句诛心之论，若不是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蒋先生会跟我们这些人坐下来谈吗？ 润公，国共两党如果都不在军权上松手，兵争不止，那么和平民主从何谈起啊？ 双方谈判都不让步，肯定谈不拢啊。表老居中调停，这个情我领啊。也罢，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 共产党用退让的方式迫使蒋介石签署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内战，一方面炮制召开首届国民大会的独角戏，并对民主党派大肆迫害镇压，实际撕毁了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针锋相对，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方式，开始坚决的武装反击。众多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采取了与中共站在一起的立场，坚决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独裁行径，以实际行动与国民党决裂。五一劳动节之时，共产党通过广播向社会传达了新的五一节口号，并且积极筹备举行政协会议。这一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挥部队向西柏坡转移的途中，通信员给他们带来了好消息。 周主席，电报。 主席，五一节口号有了广泛的回应，众党派都具名签字了。 哦， 这么快啊？这倒是始料未及啊。 是啊，现在各方态度已经明朗，明蒙和明哥都站在我们一边， 老蒋彻底孤立了，水到渠成，召开新政协这件大事该做出安排了。 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他们统治区的金融问题也暴露出来。由于国民党内的腐败统治，国统区到处都是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景象。蒋经国了解情况后去见了蒋介石，蒋经国由陈坤饰演。 商品稀缺，货物流入黑市，都在买空卖空，商人还好，最难的是那些军政要员，有了他们的撑腰，那些投机的商人根本不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翁院长那边快撑不下去了。 办法呢？我不要听你诉苦，我要听你的办法。 上海是关键，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只要上海的市场能够稳定，全国的市场就能够稳定。我要去上海。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采取了很多整治措施，并且立刻召开了记者会。 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政府改革金融体系的决心。 国难当头，谁在这件事情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谁就是卖国贼，谁就是我党国的敌人。还请各位前辈、工商界翘楚以及社会贤达积极配合，以期能够尽快的稳定金融秩序和物价水平，为勘乱救国尽职尽力啊。 请问蒋先生，此次管制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对那些背景深厚的违法者，你怎么去管制？ 经国此番来，只打老虎，不排苍蝇。 蒋先生，能透露一下这次 记者会正在开着？杜月笙带着手下来到会场。杜月笙由冯小刚饰演。 老虎好打，冰山只怕小蒋先生搬不动了。 这位先生是 横社杜月笙。 杜先生，商界前辈还望不吝指教。 犬子为凭，让督导专员抓了他，犯国法我无话可说，可是如今这上海滩另有一家商号大肆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向黑市兜售，无视政府法令。督导专员若是不管，恐怕有负蒋总统一片苦心呢。 请杜先生指出来。经国必定给先生一个交代。 念。 外滩货场陈字号七大仓库、南京路36号仓库、霞飞路17号中美友好商社仓库、南市场甲字头12间仓库。 大公子，这才是真老虎。 是是。 扬子公司，孔家。 在蒋经国去上海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全面解放长江以北的确指日可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民革和民盟都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蒋介石被彻底孤立了，被逼到死角的蒋介石想到最后一颗救命稻草，就是美国援助。除此以外，蒋介石已经没有任何的选择。就这样，蒋经国的打老虎计划就这样不了了之。 北平的解放加速了政协会议的进程。1949年1月，淮海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在欢庆会上，几位主要领导开怀畅饮，高兴之际，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相拥而泣，一起唱起了国际歌。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战役中不断取得胜利，共产党同时加强了对国民党镇守北平的总司令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傅作义也被共产党的诚意打动而率部起义，北平古城最终避免了战火的洗劫。这时，何香凝、廖梦醒母女和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已经奔赴香港，争取李济深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的中南海，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民盟主席张澜、民革主席李济深共同对政协会议的召开做最后的商议。 召开政协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提议二位担任政府的副主席。我想当面听听二位的意见。 张澜听从安排。 任公有话要说。 这个提议是你的意见？ 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我杀过你们共产党， 此一事彼一事啊。如今我们是殊途同归， 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了新中国，任公代表民革出任政府的副主席，这是国家的事情啊。过去的事不再提了，今后中共愿与二位一起领导这个国家，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携手创造新的历史。 任朝服从安排，愿为华夏苍生尽绵薄之力。 共产党用深深的诚意和实际的行动得到了张澜和李济深的支持。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亲赴上海，用真情打动宋庆龄女士，并将她也接到北平来。民主协商会议将顺利召开，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开会确定国歌的最后方案。国歌方案确定后，代表们继续讨论国旗的最终方案。 各位代表，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好，看来意见相对集中。 我反对。从美学观点，父子32号高出一筹。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五颗星情有独钟啊。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我反对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赞成五星旗的有多少？ 由于田汉的不同意见，会上并未对国旗方案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毛主席和妇女代表拍照的时候，妇女代表们向毛主席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主席，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幅。 我反对。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我们都喜欢父子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四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都有一脚冲着大星，很好看。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热情，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对。 主席，孙夫人 也喜欢这个设计。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听到宋庆龄女士这样肯定五星红旗，毛泽东主席心中也有了选择。经过再次开会集体确定，国旗方案最终确定为五星红旗。几天之后，决定新中国命运的新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顺利召开。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政协会议成功召开后，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气势恢宏，阵容强大，国庆献礼重温感动，建国大业开国大典，光影世界的历史巨献。今晚我们说电影国庆特别节目爱国篇。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国庆节和大家一起回顾的是2009年的国庆献礼片《建国大业》。这部影片有172名明星加盟，几乎囊括了所有当红的一线明星，就连名导陈凯歌和冯小刚也甘当绿叶，分别饰演了冯玉祥和杜月笙。在《建国大业》开拍前，很多挂着影帝影后招牌的明星不计酬劳，放下身段，只为争取一个小配角。由于演员阵容空前强大，所以拍摄时出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有趣场面。比如在影帝刘德华和陈宝国拍对手戏时，除了韩三平和黄建新在场外，张国立和冯小刚也先后赶来，于是拍摄现场就出现了四个导演指导两个演员拍戏的画面。就连演戏经验丰富的刘德华也招架不住这个阵势，频频出错。最后韩三平只好以喝茶为由和张国立、冯小刚一起离开了拍摄现场。好的，建国大业的故事就先跟您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素雨涵演唱的《红》。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再次祝福您国庆快乐，下期节目再会。